这个方式、 嗯、 这个运行方式。 所以咱们展馆是就是有的是有实物，有的也是有一些模型来展示，是吗？ 这个目前我们大部分还是实物机车，这个刚刚可能大家 也比较关心最先进的这个技术啊。 是。 我们除了展示这个中华之星以外，我们现在也在我们铁道博物馆也在准备开放一个中国高速铁路科普展厅， 嗯，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嗯， 可能明年吧，明年可能开放这个展厅，中国高速铁路科普展厅开放以后， 嗯， 大家就可以进咱们这个展厅来具体来了解我们国家这个高速铁路发展、高速铁路技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咱们都拭目以待吧， 咱们有地儿哈、啊，可以多开展厅。网友多多米说，我们家就在九仙桥，去过铁道博物馆，印象特别深，有很多型号的车轮边上都挂着或大或小、形状各异的沙箱。这个沙箱是什么东西？嗯、沙是这个石头的石旁边的那个一个少多少的少那个沙子哈。 嗯啊、嗯哦，这位观众还是比较仔细的哈、啊，发现了我们那个沙箱。 嗯、 对。这个沙箱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火车呀，它在运行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轮轨，它的这个轮对儿，就是它的轮子， 嗯， 啊，它的这个跟这个轨道的接触面， 嗯、 跟这个钢轨的接触面是非常光滑的，啊，那么光滑的接触面，它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 嗯， 假如我们想要让它停下来，想要给它减速， 嗯， 那怎么办呢？ 不是靠刹车吗？ 就是靠刹车，对， 啊、 靠刹车。但是呢，为了这个缩短这个刹车距离，对， 啊、 增加这个摩擦力， 嗯， 所以呢，就采用这种在这个轨道面上撒沙的这种办法， 嗯， 来增加这个。轮轨和轨道面之间的这个摩擦力，对，以此来达到减速。 对轮子不会有影响吗？ 不会，不会， 啊、 这种沙子都是特制的沙子。 哦，网友听众 cos 问，他说，就是说咱们的博物馆里头大多都是这个机车，也就是车头展品、 嗯、 是吧？ 嗯， 因为刚才您也说到火车，车头和车厢要分开说，其实火车它最主要的这个技术。科研的这个成果也是集中在车头部分哈。 嗯，我们常常说就是火车跑得快不快， 嗯， 全靠车头带。 嗯， 当我们说的这个这句话只能特指这个高铁之前动车之前的这个火车啊。 嗯。 我们这个展品中国铁道博物馆，刚可能观众朋友们上期听过这个正阳门馆， 嗯， 我们这个博物馆就展示的一个重点的这个铁路上的重点的文物展品， 嗯， 机车，车厢也有， 嗯， 但是重点还是机车，各种型号、各种年代的机车， 嗯嗯，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火车的这各种什么运行原理、结构什么都特别的感兴趣哈。网友王军说，我还看过图片，以前的火车上有明晃晃的大铃铛，不是应该有汽笛吗？咱们也有一些这样的零部件展示是吧？ 车身上，我们这个展馆里面有些车身机车这个铃铛啊， 嗯， 铃铛不是所有的蒸汽机车上都要挂个铃铛的，很、 哦、 可能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一个速度比较慢， 嗯， 可能说这个。通讯信号系统也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就机车它要进站或者它出站的时候，它把它叮叮当当就做一个警示作用。 哦， 但是后来这个铃铛就慢慢没有了。其实这个据我所知啊，这个挂有铃铛的这个机车还是比较少见的， 是吧？ 啊、 哦， 那也有。 嗯嗯，那咱们博物馆里头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这种东西可以看到吧？ 有这个铃铛也属于机车的部件之一了啊，它的结构部件之一了。 嗯， 其实我们除了看机车，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博物馆还展示了一些展品，比如说名牌， 嗯、 每个机车出厂时候它会有个。就类似身份证的一个名牌儿， 嗯， 还有一些我们北京最早的环形铁路的一些照片， 嗯， 还有一些我们做了一些铁路上早期使用的这个信号系统啊， 嗯， 信号灯啊，还有我们也展示在一些展柜里面也展示了一些这个他们使用过的铁路工人使用过的这些。灯具啊， 嗯， 还有他们的服饰啊， 嗯， 很相关的这个铁路文物展品还是有一些展示的。 嗯，网友蓝赛说，能上火车里面参观去吗？能进去吗？ 我们目前开放呢有三台蒸汽内燃电力， 嗯， 代表性三台的这个机车这个驾驶室，

本世纪初，全国各地的蒸汽火车逐一退出历史舞台，而在这里，由于新型机车还没有完全到位，有些地区蒸汽机车仍然承担着煤炭开采和运输任务。开蒸汽机车那会儿，一次出城需要三个人配合，一个司机，一个副司机，一个司炉。其中司机负责开车指挥，副司机负责瞭望和检修设备，司炉则负责一锹一锹往炉膛里添煤。 那么在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呢，大家能够通过各种实物感受到不同时代的火车的外形、技术以及他们承载的历史变迁。哎，别忘了，接下来在下一个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和您相约的是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还有什么样的精彩呢？下周五为您揭晓。那么我们也再一次感谢艳红馆长和张贝贝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了解到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精彩，谢谢你们。 好， 谢谢， 谢 谢， 也希望大家都去东郊博物馆看看啊。 好的，那么下周一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会请到这个新浪以及这个博物馆方面的专家来说一说正在进行的一个博物馆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个评选的活动，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